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好享受一个人做节目噶噃。例如《青春路上》啦，《冰岛阳光》啦，当然仲有《周末豪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呢一份嘅享受，唔知艾力感唔感受得到咧？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淑梅姐好嘢，淑梅姐， 淑梅姐食字都劲。 系啊，捱力。又捱得又努力， 努力 啊！淑梅姐好嘢， 好嘢！ 我哋揾日都将淑梅姐三只字啊，又严肃，冇理由又梅啊！ 嗰个字好难， 系 好难发挥个音。 俾啲时间我，淑梅姐， 系 我一定写多个满意嘅吹下俾你嘅。 做一个出色嘅媒人，唔得啊！呢个 系啊， 再谂。 我哋唔得，始终冇淑梅姐嘅 level。 系啦，淑梅姐，你当冇听过啱啱嗰段嘢。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我想到了严肃的媒人淑梅，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严肃嘅媒体， 哦，媒体好啊，呢个 淑梅姐，好嘢， 好嘢， 俾翻你 background music 啊！诶，报复时啊，快啲，我有嘢想讲。 而家时间下昼两点十一分，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即刻嚟啊！本身唔系谂住讲呢个题目嘅，咁啊，话说咧，如何界定你同一个叫做前辈啊，是否友好咧？嗱，我哋即系年轻一代觉得叫做 friend 嘅，咁咪 follow 大家嘅 Instagram 咯，系咪先？ 系， 即好似我哋啱啱同宝奇大哥收到佢一啲 souvenir， 我哋都多谢宝奇大哥， 嗯， 都有 follow， 大家互相 follow Instagram 啦。咁但系如果同一啲前辈系如何证明同佢 friend 咧？ 你有心得噶呢样应该 at Facebook 系啦。 系、哦，你有 at 淑梅姐 Facebook， 我有 at 淑梅姐 Facebook 啊。今日提起淑梅姐咧。话说咧，小弟系有即系叫做有睇开佢嘅叫做佢自己嗰个叫做佢唔系 page 嚟嘅，应该系佢自己嘅私人 account， 即系佢自己嘅一个户口啦。咁、 嗯、 跟住之后咧，咁我就系佢嘅朋友嚟嘅。咁啊，当然即系佢每日都有啲正能量嘅嘢啦，例如啱啱咧即系三个钟之前啊，朱文佳、陈浩源加油加油，明天曾胜金铜牌咁样，咁、 嗯、 啊，港台电视32赛事评述，加上手语更加全面，感叹号，心心眼，心心眼 ，like like like 咁样，淑梅姐系好多 emoji 嘅人嚟嘅 ，OK， 好啦，咁啊，咁但系即系同淑梅姐 friend， 咁啊睇到咧早排咧有个嘅 ，sorry， 你真系觉得 咩？关系有嘅， 你 知淑梅姐点样嗌我啊？好亲切嘅，一哥仔。我对上一个咧会咁样叫我嘅人咧就系、是、我 friend 嘅嫲嫲，系啊，哥仔哥哥仔你等阵啊，叫佢听电话，即系以前仲会打喺屋企， 我打屋企嘅时候， 系啦，咁啊佢阿嫲听电话，哥哥仔等阵啊，叫佢听电话咁样， 一哥仔， 淑梅姐次次都叫我一哥仔嘅，好啦，咁啊我有时真系学到好多嘢嘅，例如咧淑梅姐早几日咧就 share 咗一个 post 啊，什么叫摊，什么叫弯，什么叫倒。什么叫舟？咁原来咧唔知咩一面淋水就叫滩啦，两面咧就叫弯，四面淋水就叫倒，即系有啲咁嘅嘢啦。咁但系令我谂起咧，觉得好啱我哋呢个节目做嘅一个环节，就系、是、话说六天前由车淑梅小姐出咗一个 post， 就系一个婚礼嘅一张合照啦。 嗯、 我用淑梅姐唔得，我插唔到淑梅姐把聲。 你唔好啦， 冇 你唔知啦。 好啦，我照讀啦。三十一年前，佢哋參加咗晨光第一線嘅求婚熱線 party， 佢哋結成夫婦，生兒育女。今天更是帮帮 Vicky 娶新抱的好日子，我当然亲自道贺，恭喜恭喜新一代开枝散叶，友谊永固。其实我哋可以搞呢个环节，求婚热线 party， 即系嗰啲 打上嚟表白系啦。但啱啱讲起一样嘢啊，贤淑嘅媒人，你有冇做过呢啲鸡仔媒人咧？ 我冇啊。有好多人嚟問我有冇啊，反而係覺得我會做到啊， 或者你有好多身邊有好多貨咁樣。 有一個女性朋友， 係 三個月唔係兩個月就問有冇男仔介紹， 我 你有冇男仔介紹 我咯， 你都係， 我唔係男仔咩？ 唔啱啊， 唔啱嘅，唔靚嘅， 咪你唔啱佢咯。而咧，你唔好害咗我個 friend， 哇！ 特登講住一半先， 裝一裝你。 而我發現就是因為佢三個月唔係兩個月，咁佢其實佢一 sending， 我真係會諗身邊有啲咩嘅朋友可以 available 先啦。 周攝咧，即係周國峰喎。 周攝，佢哋本身都識嘅。 哦， 即係嗰時最早期已經有推介周攝嘅。 係。 咁算啦，即係見過面嗰啲啊。 唔係周攝呢幾年嘅評語係專注工作。 係啦，即係佢暫時唔會搞呢啲嘢住嘅。所以如果你好中意佢嘅話 ，sorry 啦，你唔使諗住啦，呢一年度。然后我可以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其实是剩下 available 的人是少之有少。 是。 即是我连我先不要论啱不啱啊，或者条件好不好，我连想得出是单身的男人，即除了周涉之外，原来我的中学同学全部已经即是结晒婚，又拍了很多年拖。我想找这个人出来给他吃个饭见个面啊，都没有。所以我先说很多人来找我想做，但我做不到这个这样状况。我是这样东西。 唔系，但系嗱咁理解先，佢每次佢我应该先理解个女仔先，佢单身咗几耐咧？即系冇理由有拍拖叫你介绍噶嘛？ 佢有拍拖，想我嗰啲啦，我想转啊，冇男仔介绍啊， 哦、 即系有一种好似揾到新工先至辞职嗰种状态。 啱我啊，大家都系同样谂法嘅人。 但佢係諗住會辭職噶嘛？揾到新工之後，你唔諗住辭職噶嘛？ 我打兩份工， 你咪做 slash 啊嘛？因為愛情上面嘅 slash， 我而家都打緊三份工啊！ 唉，你有經驗啊呢方面，你先係時間管理大師喎、啊。原來我覺得 好啦，咁就但係好啦，咁啊介紹，但係你會個考慮個出發點係咩？即、就、係、是、你要知道佢擇偶條件先啦，定係點咧？ 我都會知道佢擇偶條件先嘅、嗯，即係你即最簡單，你希望佢工作嘅 pattern， 我唔係嘅工種啊，即 係 個工作嘅 pattern， 即係我哋呢種 shift 嘅， 係啊， 我哋呢種直情唔叫 on shift 啊， 我哋係唔知， 我哋係不定時工作 ，random 我哋呢種 working pattern， 即係有啲就好穩定嘅，即係好似公務員咁樣朝九晚六，咁有啲就好似護士啊、消防員咁樣就係翻 A B 更啊，咁然後有啲就係自由工作者咁樣，咁佢係想要， 佢係想要regular 嘅 ，OK bye， 係啊。你已經唔得啦，因為要按翻自己啊嘛。 我 regular 地忙碌啦 ，regularly random 嘅working pattern 咁樣。咁呢個其一，第二就係、是、最簡單啊。你想佢係嗰啲放假中意周圍周山行啊，去出去嗰啲啊，定係棄喺屋企嗰種先咁樣？咁佢就話中意棄喺屋企。 我都中意棄喺屋企啊。 不如啊，真係唔好啦，我 打俾 你，我唔好啦，因為頭先佢仲翻即佢仲有咩費事搞佢啦。冇人啦！ 而家全香港都知佢偷食 啊！唔系，佢只不过谂住转工啫，唔系 未秘捞嘅。 系啦，唔系秘捞，系转工 OK 咁样，即系一类似呢啲咁样样咯。因为我觉得佢呢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女仔可以好实际啊，即系佢谂嗰啲嘢，即系唔系咩浪唔浪漫啊，或者嗰啲， 即系可能一啲实际工作条件啊，相处唔到啊，定相处到啊， 系啊，即系呢一啲咯， 生仔啊，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啦嗰啲谂住生小朋友啊， 有粮啊， 系啊。呢个系一个 topic， 呢个另一 group friend 就系讨论紧究竟应唔应该考量呢一样嘢，因为如果要生小朋友咧，嗰、那个对象咧佢个 first priority 就系佢嘅精子健唔健康。 哦， 咁 但系你唔会知嘅， 即系你要去 test 咯。 系咯， 系我哋个问题就系、是、你点样知咧？即系你好， 除非好似有显微镜可以买翻去试噶嘛，但 唔 知准唔准啦。 系啦，因为你要真系去验啦，咁但系如果你同嗰个人一齐。你嘅 priority 同唔同佢一齐，系因为要佢嘅精子健康，你冇理由未拍拖就捉佢去 check 佢精子健唔健康，先决定一唔一齐噶嘛？ 本末倒置， 即系你好奇怪噶嘛？ 除非你企定喺医院出边等咯、啊， 健康嘅过嚟，健康嘅过嚟， 系、哎、啦，精精男友，健康健康精子咁样，系啦，即系你冇理由咁样 样，系系系。咁但系呢个男人都有讨论过嘅，而同我讨论嗰个系叫黄冠斌先生， 嗯， 因为佢知道我中意小朋友啦，亦都有打算，即系叫做有机会有能力嘅话都想生仔啦， 嗯， 佢提咗一句啊，其实咧下一代嘅智商咧系跟阿妈嘅。唔好揾啲太蠢嘅， 受教受教， 系啦，咁样即都有讨论，唔系咁你都有一个考虑嘅， 都会谂嘅， 即系你先撇除个健康嘅问题，但系两个人究竟会唔会系喺同一个立场，即系会唔会都想生几多个或者点咁？呢个都系一个会要考虑嘅价值观嚟，即系你阔啲嚟讲，咪个价值观问题咯。 系， 咁你系有认真介绍嘅， 我谂唔到 介绍过几多个。 我有俾嗰啲相佢哋睇嘅，即系嗰啲就咁望落去都啱嘅咁样。 我哋有啲监制都系单身啊，阿 Tony 一台监制好似都系单身。 佢专注工作冇搞啦， 翻工好 regular 噶。 佢成日夜晚都留咗，好似好勤力咁，冇搞噶啦呢啲。 我哋好多监制都单身。 你有冇做呢啲媒人 咧？我有做嘅，但我唔系呢款咯，因为我唯一一个有认真介绍女仔俾佢识嘅。人是我一个好兄弟， 嗯， 文西 是 啦，文西三十几岁了， 嗯， 未拍过拖，我是担心的， 嗯， 咁所以就正所谓担君之忧，我去亲嗰啲叫做有女仔的 party 啊，或者一啲活动，我都话喂文西出嚟一起认识一下女仔啊， 嗯， 即系例如可能嗰晚约咗几个 friend 食饭嘅。咁然後又或者可能去玩 game 嘅，即係可能而家好興玩嗰啲board game 咁樣，可能爭一個位或者喂好似單丁位，不如叫埋文西出嚟一齊食飯啦。我係每次都有叫文西嘅， 我甚至 主動到係去到咩地步咧？係喂，不如你兩個試下交換 Instagram 啦，即係同老人家就交換 Facebook 啦，同年輕人就交換 Instagram 噶嘛。我係有做埋呢樣嘢嘅，但係文西唔生性，所以難做嘅。所以今日嘅 conclusion 系咩啊？翻去我哋一开始嘅节目，贤淑嘅媒人唔系咁易做到。淑梅姐好嘢， 好嘢， 系啊，可以播歌啦我哋。 我唔播歌啦，直接三去 Simon 噶啦。 哦，咁去 Simon 啦。 系啊，去 Simon 啦，我哋直接听今日呢、這个。 今日有少少唔同，今日呢个 Simon 系 啦，呢个三十秒小剧场有啲唔同，系长啲嘅， 系啦， 大家可以听下。 吓，知点解而家听下知啊？你唔系呢一个先系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日， 表白一，表白一，我期待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系喺我讲嗰句之前，我有啲嘢想做。诚意拳拳， 唔系嘛？肥仔你系咪以为自己好好笑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日， 表白一，表白一。我期待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系喺我讲嗰句之前，我有花想送俾你，代表我哋纯白嘅爱情，系豆腐花。 唔系嘛？正正经经送梅花喺佛。唔系嘛？唔系嘛？正正经经送啲玫瑰花，难为你咩？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日， 表白一，表白一，我期待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但系喺我讲嗰句之前，我想同你讲个爱情故事。有一日。有个女仔等个男仔表白，等咗好耐，终于个男仔死 始终。 唔系嘛？你个故事边份系爱情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一， 表白一，表白一啊！我期待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系喺我讲嗰句之前，我有条颈链想送俾你嘅。观音颈链，出入平安啊！ 唔系嘛？咁你唔单就帮我问观音借埋裤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一， 表白一，表白一。我呢期待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係喺我讲嗰三隻字之前，你伸隻手出嚟先。冇，想帮你消下毒啫。 唔係嘛，做咩突然咁卫生呀、啊、你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一， 表白一，表白一啊！我等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系喺我讲嗰三隻字之前，我想带你去一个表达到我心意嘅地方——殡仪馆，希望可以陪你行埋剩低嘅路。 唔系嘛？你讲到好似就嚟死咁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期待波胜 与表白一， 表白一，表白一，我等咗今日好耐啦。 我知道，但系喺我讲嗰句之前，有首歌我想播。 斜阳里气魄更壮， 冇想撞下胆啫。 唔系嘛，喺度播首 sweet 啲嘅情歌啦。 故作无赖又无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

之前大家可以可能有机会喺电视上面会见佢出现啦。咁啊喺 IG 上面见到你都有好多范畴，即系好似咩即系运动类型嘅又有啊等等。其实而家有冇话主要会做嘅嘢等等系有啲咩嘅咧？ 而家主要嘅系教瑜伽啦，咁就地面瑜伽同埋空中瑜伽都有教嘅。 地面瑜伽我第一次听喎，空中瑜伽听得多 啦， 系咪所有喺地面上面做都叫地面瑜伽噶啦？ 咁呢个系一个统称嚟嘅啫，咁其实佢中间仲会分咗唔同嘅类型嘅瑜伽，可能会有啲叫 Hatha Yoga 啊、Vinyasa 类似咁样嘅嘢咯。 哦，得闲都会饮下 milkshake 啊、chocolate 啊，同埋 Ovaltine 啊， 即系统称都系叫 milkshake 啦，咁样啫。但系有冇分硬地啊、石地啊、草地啊、泥地嗰啲嘅？ 其实都 网球啊嘛，你呢个系泥地网球同草地网球， 系嗰啲草地足球定系入去室内运动场踢咁样啊嘛？ 系啦， 有冇分 嘅？都有分嘅，咁有啲就可能会去啲欧多华嘅地方度就会係比较接触返嗰个世界嗰种嘅瑜伽都有分嘅。 嗯，哦，咁有嗰啲咩高温瑜伽係咪即係佢真係喺个环境係超级高温咁样去做去焗啲汗，我成日唔知係咪呢个咁嘅嘢。 都有少少嘅，咁就会删细咗个冷气啦，或者删晒个冷气，咁就变咗高温咁样囉。 夏天唔开冷气就会高温瑜伽啦。 就或者是有些是直头是会将个室内温度再校返再比更加高咁样囉，就真係会唞唔到气嘅，而家戴住口罩校嘅话或者係戴住口罩做瑜伽係会有咁嘅感觉嘅。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印象嘅，我第一次见面俾你估一样嘢嘅，因为你本身都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妈啦，咁啊，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一个个样似系会谂住即系生小朋友，甚至乎之前都有同另一半讲过呢个话题嘅咧。 唔系，我觉得似系你会 觉得阿日嘅， 系啦， 原因系 因为咧，我一嚟到嘅时候咧，我留意到佢系踢拖嘅。 是 凉鞋咯，今日 凉鞋啦，系啦，即系因为我会觉得有一段稳定关系嘅男仔咧，佢嗰个装扮就会开始比较随便同求其，咁我觉得踢即系凉鞋咁样走出嚟，其实系一个好 casual 嘅状态，个感觉就系、是、啊屋企有个老婆啦，跟住就即系女朋友啊女朋友唔得闲理咁多啦，跟住就会咁就是但着对鞋翻工咪得咯。 呢个 reference 系咪嚟自你老公？ 系啦，即系我自己另一半 开始求其啊， 系啊，佢话 系啦，我自己另一半都系尤其结咗婚之后，佢就系更加之求其啦，就系、是、直头是但可能以前即系你做后生仔，你去沟女， 系 你都会执翻正啲嘅人啊，或者系唔好话沟女啊，去知道会见一个女仔啊。即係或者一個陌生啲嘅女仔啦，即係我諗我哋都係第一次見面啫。咁你都會想俾翻一個好啲嘅印象人哋，起碼試正啲，唔係睇對拖鞋或者涼鞋咁樣咯。我會覺得，所以佢應該係有個穩定嘅關係，諗住會有固定嘅女朋友啦，想有下一步啦，咁就已經唔係太在意其他異性嘅目光咯。 哦，發生得好透徹咯， 好複雜啊呢、這個。 咁啱唔啱先？ 金田一咁樣喎，係 啊， 爺爺之名喎、 啊，發誓係啦，你一定係，因為你踢呢個涼鞋。好啦，我哋開估，真定答案？ 去到一半啱嘅，係，因為轉頭要揾契女，咁著涼鞋方便啲，同佢喺公園走走趯趯嗰啲方便啲啊嘛。 哦， 系啊，所以呢一样系啊，都叫估啱，就系因为我哋两个都有讲过，其实佢咧系最大机会系会想生小朋友啊，同埋佢成日即系都即系好似佢咁讲有契女啊，即系中意有小朋友呢一样嘢嘅。 如果今日唔系做访问，我直情着背心添啊， 冷气唔冻咩？ 唔系，因为你 高温直播， 我真系试过系同佢出去玩到我自己中暑，佢都冇嘢咯。 哦，系啊， 系啊，啲僆仔，因为我要孭住佢三四个钟啦，佢唔会行噶，我孭住佢三四个钟啦。我話我真係好暈，我今日孭唔到你啦咁樣，咁佢先自己落翻嚟行。所以係要著翻啲通爽啊，嗰啲運動衫。 即功能性多咗啦，嗰啲、裝扮。 即你唔會再著件恤衫去湊女咯。 唔係，如果咧你唔係嗰種咁有父愛嘅男仔咧，就算你去湊人哋個小朋友，你都會係錯住咁樣去湊噶，即你都著到好型仔，著翻條好 tight 嘅褲咁樣，好收腳嗰種感覺嘅。我認識嘅係咁樣咯。 哦，係啊，我而家唔係嗰啲係嗰啲 嗰啲條褲唔使扣紐嘅，笠上去，跟住波衫，跟住涼鞋就去湊女噶啦。 長期就係短褲咁樣嘅狀態。呢個所以我一見到佢個 look， 我就會覺得佢係準備咯，係有想有呢個下一代。 今晚就去生噶啦。 系咁， 去揾下，有冇人今晚想同阿一生仔啊？可以 message 咗 Facebook 大神咁样， 佢今晚想啫，但系未有对象咁啊， 未有对象，但已经想，好似跳个 step 喎， 跳个 step 啊！ 咁但系嘉嘉，譬如你去凑小朋友嘅时候， 你系一个咩嘅妈妈咧？ 系啦， 即系。做父母咧，通常就一個做好人，一個做衰人。咁我就係衰人嗰個嚟嘅，就係追住佢哋食飯啊，做功課啊，我係呢一種咯。 哦， 但惡得起嘅。 惡得起嘅，係啦。 因為你啱啱嗰下都唔係好惡啫嘛。 係啊。 唔係，咁我唔會喺度對住個麥咆哮嘅。係。咁呢個係我相信香港地好多媽咪咧都會係有咁樣嘅狀態，特別係可能呢兩年小朋友冇乜地方可以去，冇乜翻學咁樣，所以就變咗喺屋企困受鬥呢樣嘢咧，好容易將個阿媽咧逼到係有啲崩潰嘅感覺㗎。 哦、最難搞會是什麼出現了的狀況呢？因為困獸鬥而出現的 最難搞的這件事呢都不知道說不說好了，就是因為我我小朋友呢就他會搞我的衣物的，是的，就是打開我的衣櫃，趁我不覺意的時候就打開我的衣櫃去玩我的衣服啦、啊、那做媽咪最害怕的是什麼呢？你搞點面衣我都覺得都仲算啦，但系唔知点解啲小朋友中意搞阿妈啲内衣 嘅。哦，自己冇啊嘛， 因为冇，系啊， 佢都未见过。 都啱喎，系啊， 会唔会贸贸然见到噶嘛？ 因为面衫同佢可能着嘅 T 恤都好相近啦，叫做咁裙，平时会见到你着啊嘛，嗰啲可能未见过。 咁 哇， 嗱，我有一次佢令到我好崩溃嘅就系咁，因为我自己都成日做运动，咁我就会有好多嘅。sport bra 啦，咁你 sport bra 咧，咁其實佢入邊係會有一塊薄墊咁樣嘅，即係好多都會有。我小朋友佢將嗰啲，我有帶十個嘅 sport bra 喺度咯，逐塊嗰啲墊 拆出嚟， 掹出嚟。我翻到屋企嘅時候，我係崩潰啊！ 我出去翻嚟见到佢就咁劈咗喺度啊，定系佢唔知点样搭起咗，定系玩紧定系点啊？ 系好似俾人爆格完嗰种嘅感觉，就系散落到周围都系。同埋因为唔同嘅 sport bra， 即系可能唔同牌子出咧，咁佢嗰个 cutting 系有少少唔同嘅。 系 咁即系话呢个牌子嘅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对翻呢一个啦。但系你一对噶嘛？ 系。 有一隻唔見咗，咁我點樣呢？即係嗰個一刻就會令到我好崩潰啦。咁其實佢就成日都會即係久唔久啦，咪成日嘅可能一個月有一兩次咁樣啦。 係 係啊，即係我係對於呢件事，同埋有啲唔知點樣同佢去講呢樣嘢。呢樣嘢係女性用嘅，佢又好似唔會太明喎。 嗯， 仲係細個嘛，咁就。是不是玩到没东西好玩就要玩妈咪的内衣，即是 sport bra 这样咯。 幻想自己的小孩哥玩都闷的嘛，你日日在家勾在这里、啊、今天发现这件事很有趣，试一下 先。即係嗰啲玩具係唔玩嘅、啊，可能係買俾佢嗰啲。 我廁紙都試過玩一個下晝嗰陣時，細個嘅時候。 即係你都試過玩你阿媽啲胸圍。 唔係啊，廁紙啊。 我廁紙。 係你都唔明有咩玩嘅大人，但我記得我包到全身扮木乃伊咯，還扮敦煌嗰啲石窟咧，咪有啲仙子飄嘅，我同我細佬兩個喺度扮咯。但係而家你問翻我，其實有咩 有冇 玩 咧？唔知啊。細個就有啲嘢咁喺度揈下揈下，整下整下咁咯。 係啦，就係、是、嗱，如果佢咁樣玩廁紙嘅話，又係會令到你個人好崩潰嘅。即係一嚟你要幫佢執手尾啦。二嚟你会觉得好嘥嘢啊你，系咪啊？成卷厕纸咁就冇用得噶咯。 我试过冲一次凉，用咗成支沐浴露，两列家庭装。嗰时因为屋企仲有浴缸啊嘛，细个同我细佬就坐喺入边浸啦。咁阿爸教我哋咧，你可以唔知整个手入边吹泡泡。 哦， 系啊，跟住就咁你咁吹到差唔多嘅时候，啲泡泡会冇力噶嘛，咁再挤啦。跟住之后冲半个钟凉，用咗两列嘅沐浴露。梗系俾人打啦，细个 仲唔兴啊？呢次用一个月嘅嘛， 所以我反而而家凑小朋友，我系觉得哦，咁我细个都犯呢啲错啦，冇计嘅， 有你啦嘛， 系啊， 即系你都会，即系你都会知道，你就想象到你阿妈点样闹你，就想象到我就点样去对待我小朋友，见到呢啲情况啊，我啲 pad 啊， 同埋想象下，如果你翻到屋企，你所有 figure 佢拆开晒，盒摆晒出嚟， 肢解， 你嗰啲， 我唔会唔会俾佢哋共处一室噶。 唔系，我试过系将我房门锁咗佢咯，系啦， 但 系 你抄锁匙。 未有咁叻抄到锁匙， 过多两年啦， 就会啦。 系啦，但系可能我锁咗两个礼拜啦，咁我就会觉得佢应该忘记咗呢件事噶啦，跟住就开始又放松咗，松懈咗，然后又再发生过咯。 啲小朋友好蛊惑， 即系扮乖两个礼拜。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嘉嘉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系一个夜晚唔刷牙嘅女仔嚟嘅，算唔算系？ 即系你一日就一次， 一次就系瞓醒嗰次啦。 只刷咗一次， 但冇蛀牙问题。 冇、啊。 哦， 佢系我识嘅第二个人喎、 啊。系啊， 我表弟都系咁样、啊，但完全冇蛀牙、 啊。但你日头会食嘢啊，剩。 系啊， 嗰啲噶嘛，有时譬如我太攰瞓着咗，个第二朝瞓醒个口又会有 黏住张住嗰种， 所以咪会朝头早刷牙咯，真系冇蛀牙、啊，其实。 但系你呢个系都系细个开始就咁样样噶啦， 系啊，我由细个开始已经系夜晚唔刷牙，净系刷朝头早嗰转咯。我系想连朝头早嗰转都唔刷嘅，细个嗰阵 系 啦，但系又系嗰种你话个口会张住嘅感觉咯，咁就系、是。顶唔顺嗰种感觉，所以就都系要擦嘅。 系咁以俾面擦下，朝早噶嘛。 但系你夜晚食嘢系多定唔多嘅？ 夜晚 即系我临瞓前内怼咗个杯面嘅，食咗两排朱古力，咁有啲离谱啊。 系啊。 咁但系原来我六点后唔食嘢嘅，我斋饮水，我都觉得可能关唔关事，定系其实你都系正常饮食咧？ 我都有食宵夜嘅习惯嘅。 哦。 即系但系又未去到话一个杯面咁样，可能啪包薯片都有嘅。但我都是不会刷牙，可能最多真的可能喝杯清水， 是 即是最多的了， 即漱口水啊牙线那些 都没有， 漱口水不用的，我都 朝头早都没有， 朝头早都没有，我觉得刷牙已经很足够。 你有冇夜晚食薯片？薯片啲碎嗰啲咧喺啲牙罅度， 每晚用十分钟去整清洁自己。 你有冇觉得好多余啊？个人生， 我人生真系好唔公平， 拉咗十分钟啊！ 因为帮我拉个研究， 系 唔系？但系其实我身边有几个人都系咁样发生嘅，就系、是、夜晚唔刷牙，但系就冇蛀牙咯。 屋企人定系 屋企人？ 系咪基因问题啊？ 我阿哥都系咁样嘅。 哦、 啊，我哥就，但系佢细个有蛀牙，但系佢大个之后就冇蛀牙， 即系换咗牙齿之后， 系啦、啊、就冇蛀过啦，棚牙仲要好靓添， 基因问题， 基因嚟嘅呢个可能系，咁啊另一半一开头知道你系一个习惯，佢有冇系咁要 push 你话喂你夜晚刷啦咁样， 口臭啊， 其实佢好开心。因为佢都是这种人， 但他有没有蛀牙先？ 他冇，梳花而家仲未有。 哦，大家都是同一个尖。 系啦，或者开头佢都仲可能想话开头扮下嘢，话自己有夜晚刷牙，但系佢发觉原来我冇刷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 release 个人，系啦，可以做翻自己。 咁我想知道你教小朋友系早晚刷牙定系 夜晚唔使噶？ 佢哋嗱，而家有个情况就系我细嗰个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刷牙， 好中意， 即系佢觉得系玩啊嘛，又玩水又有得布咁样， 咁、哦、 佢就会捉住我走去刷牙，佢之后先至去瞓咯。 系， 就我又冇点样教佢嘅，但系你知道，可能佢哋可能会睇啲电视啊，睇、YouTube 啊，就会有啲儿童片就会教佢你要早晚刷牙啊咁样，咁佢哋就会有呢一样嘢咯。唔系我教嘅，但佢哋就有呢个资讯喺入边，咁、就变咗佢哋会夜晚刷牙咯。 哦， 但佢哋我细细唔系中意刷牙，佢哋唔系觉得刷牙重要，纯粹系想 玩 水。玩 啲水啊， 系啦。 佢哋唔知道你夜晚唔刷牙嘅。 佢哋唔知嘅。 第时大个知道，妈咪你都唔刷啦咁样。 同埋可能佢哋啲小朋友牙膏咧甜甜地又有啲味，佢哋就会系食牙膏。 哦， 咁所以就唔关我事嘅。 咁有冇啲生活习惯系即系可能同另一半相处落嘅时候，大家要互相去 协调啊、 协调啊嗰啲咁样？即系啱啱讲嗰样，可能你 刷牙就好夹啦， 呢个夹到不行啦。 饮食习惯算唔算咧？ 佢食好多嘢咯，但系我就唔系乜都，即系我就唔系太好食嘢咯。即系有时见到佢成日话要食嘢，就会系诶、哎、算啦，陪你食啦咁样。即系好得意噶嘛，你唔知乜自己食嘢咧系冇瘾噶嘛。 特别隔篱有个人坐咗喺度嘅时候，你都想佢食埋一份嘅。 系啦，咁佢就系嗰个人，就系要拉我落水。 嗯， 系啦，咁就变咗我同佢，但我要减肥、哦。但是即是你知道我唔我肥咗就我上镜就唔靓噶咯，影相就唔靓噶咯。咁、嗯、但是佢就唔系好理我感受咯，就系咁买嘢翻嚟，仲要就系佢问我，诶、欸，我翻紧嚟啦，买宵夜俾你食好唔好？唔食啦，但系佢都会照攞住袋糖水啊，或者系攞其他嘅嘢食翻嚟，咁样就买咗啦，你食啦。咁你就会觉得，哎呀，咁我又冇理由浪费嘢食噶嘛，咁就要食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哦、我食完呢袋嘢之后，我就要做翻相对嘅运动咁样？你搞我咩？咁即系， 但系 sweet 噶嘛呢件事？ 呢件事系好 sweet 嘅，但系当你喺度 hold 翻个 plan 嘅时候，就觉得唔系好 sweet。 第二朝瞓醒做运动之后就唔 sweet 啦呢件事。 你就想咒骂佢。 佢都未见你啊！你都做开咁多运动啦，都应该消耗到嘅咁啊。 系啊，咁就呢、這个我就会有时就好嬲佢咯。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行家家玩嘅。 嗯， 呢个心理测验题目就系咁嘅，嚟到一个农场啦，嚟幻想，你会最想摘啊以下四样 A B C D B 一种嘅生果咧 ？A 就系车厘子 ，B 系士多啤梨 ，C 系奇异果 ，D 就系蓝莓。 嗯，我会拣士多啤梨，即系蓝莓，我想象唔到点样摘。 嗯， 细粒啊嘛，咁佢会觉得系咪要我未摘过，冇见过佢从生长嘅状态。 通常喺个盒入边啦，已经即系士多啤梨都有睇过。 咁啊，你会拣咩？ 我会拣蓝莓，我净系食生果，净系食蓝莓啫。其实， 哦，你会食生果啊？ 我唯一会食嘅生果就系蓝莓咯。 但苹果呢啲咁 basic 嘅都唔 唔系好食，我唔系好食生果。蓝莓系因为 喺 cheesecake 上面。 其一啦，喺 cheesecake 上面。其二系因为对只眼好啊。即系离远可以， 系 离远可以见到嗰个女仔，嗯，几靓。 呢个就系嗰个动力去食， 呢个就系动力。我成日话冇近视系我人生最荣幸嘅，唔系最骄傲嘅一样嘢。 但其实唔系太关事，士多啤梨都有呢种效果噶。其实所有莓类咧，对于视觉都系好嘅，即系同埋嗰只红莓都系好。 系嘅咩？我唔知喎。 系啊， 唔紧要， 我冇兴趣，我就拣翻蓝莓。 咁就好憎食生果， 我就好憎食生果。 咁啊！但系我哋啱啱讲嘅呢四个究竟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啦。 难过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盼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守一方，竟失望。

是嘉嘉陈若晴，想知道我简单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钟，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嘉宾继续有陈友晴嘉嘉嘅。咁我哋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咪重复一次个题目，咁大家听紧嘅都可以玩玩份啦。咁就系嚟到一个农场嘅时候，你会最想摘嘅系入边一种生果呢 a 就系车厘子 ，B 就系洪嘉嘉拣嘅士多啤梨啦 ，C 有奇异果，而 D 咧就系一拣嘅蓝莓。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车厘子。代表你容易受到诱惑同埋冲动购物，你嘅性格摇摆不定，消费嘅时候成日都会陷入犹豫不决嘅状况，而有钱呢就会想买嘢㗎啦。揀咗 C 奇异果嘅朋友，代表你将啲钱呢用得其所，你嘅个性俾人感觉都系干净利落，你会尽情咁样使钱等自己享受，而为咗享受你就会努力赚更多嘅钱啦。咁今日好似阿一一样揀咗 D 蓝莓，又或者好似嘉嘉同波城咁样揀咗 boy 士多啤梨，又代表你嘅金钱观系点样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即系反映紧你嘅金钱观嘅，即系使钱啊各样嘢嗰啲咁。咁啊，睇下准唔准啦。咁啊，先讲阿一嘅蓝莓，如果你都系揀蓝莓咧，代表理性消费、啊。 为咗睇女仔，为咗隻眼我先食生果。 佢话代表你哋金钱有啲周详嘅规划嘅，即系如果有人问你借钱嗰啲啦，就算同情对方，你都唔会随便借嘅嗰啲嚟，即系你系会好好地咁样去管理自己啲钱嘅。你知嗰算唔算啊？ 如果借钱嘅话，咁我要 make sure 我负担得起咯，即系唔 expect 佢还咯。如果我借得俾佢嘅人， 系 系啦，我唔 expect 佢会还，咁所以我就要衡量自己负唔负担得起咯。 系。 系啦，最多你迟啲免费我请我饮酒咁样咯。我都通常我借钱俾人都咁讲嘅。 咁我哋拣 B 呢一个士多啤梨啦。首先佢话酸酸甜甜代表感性一面啊。咁啊，中意花钱喺嗰啲咧纪念价值嘅礼物啊，即系有纪念性嘅嗰啲嘢咁样。所以间唔中咧系会有嗰啲超出预算嘅消费行为咯。我即刻联想到啦，去旅行咁样，去一个景点咁样，嗰嚿嘢唔知有咩用噶，但有纪念价值买咗翻去先啦咁。但翻到其实你可能觉得好无谓噶，但呢个景点我觉得我唔知几时会再嚟买啲嘢翻去，好似当自己嚟过咁样。 嗱，中一半唔中一半嘅， 嗯， 即系你话纪念性嘅嘢咧，都中意花费喺呢度嘅，例如系去旅行，你可能会去啲观光塔，跟住就唔知点解佢就会逼你影几张相，即系嗰啲官方逼你买相，嗰啲相我会买嘅。纵然你知道嗰张相咧，其实你自己都有部电话或者相机， 可以影到嘛， 系影得翻出嚟嘅，但系你就会觉得我想要佢张 hard copy， 要佢嗰个相框。 系啦，系啦，系啦， 咁就会俾贵咗钱百几蚊买张相咁样，我会咁样做嘅。 嗯， 但系如果你话佢嗰啲纪念品，我就唔会买咯，因为呢个就牵涉另一个范畴啦。因为我比较中意简洁屋企，我唔中意摆到好多垃圾嘢喺度嗰种感觉。所以、哦、如果我去呢度又买过巴黎铁塔翻嚟，去呢度又买过唔知咩 东京铁塔啊， 系啦，咁我咪成屋都系铁塔咁样，好杂乱啊，咁同埋好夜尘啊。 咁但係除咗头先旅行之外啦，咁即可能即係同另一半又好之间嗰啲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嘢送俾对方，即係好有纪念性，会呢啲位置就会抌钱落去买啦。咁 都係嘅，即係你话买嘢俾另一半有纪念性嘅，都即係我都会舍得使钱去买俾佢囉，多过舍得使钱落自己身上，即係可能过时过节啊，咁都会，虽然佢都会话唔使买嘢啦，但你都会唔知点解买咗部佢好鍾意嗰隻 LEGO 车俾佢咁样。 哦，咁你系咪鍾意收礼物系收一啲摆到嘅嘢呢？ 即係 我要纪念到㗎嘛，即係例如我整咗个蛋糕。 食完就冇咗啦， 食完就冇咗咯。 系啦，所以其实我自己结婚嘅时候手揸嗰个花球咧，啲女人好中意用真花嘅而家，但系我自己系用假花咯，因为个假花咧就可以摆得耐，咁就摆咗喺屋企度咁样。 哦，唔系掟出去嘅咩？ 我个伴娘唔要啊嘛。 咁所以 係要掟出去 嘅。因為而家你掟出去嗰啲唔係啊，你掟出去嗰個咧，通常真即係真花掟出去。 哦， 係啦。咁但係真花人哋攞走，其實唔會。即系人哋掟出去，人哋会攞翻屋企噶嘛？ 哦， 你去我自己做女系啦，我自己做女嘅时候，接完影完相之后，诶，俾翻你啦，我都系咁样嘅啫。 哦，咁就平时你自己使钱方面会系喺一啲咩嘅地方？会唔会真系有咗小朋友啊？屋企之后真系啲嘢就比较实用多咗好多啦，发现。 其实我使钱都系好实用嘅，即系啱啱听到佢话蓝会嗰个系好理性嘅消费者咧，其实我都系好理性嘅。 吓，但我觉得我系去景点一定会买嘢嘅人嚟嘅， 即系其实你先至系士多啤梨，我系蓝会咯。 但系例如佢啱啱举个例子，巴黎铁塔啦，咁我明知个铁塔我真系买翻系冇用嘅，咁我会拣买支笔咯，即系我支笔起码有得用咯。 系 系啦，但我。在那間士多我一定是 怎都要買些東西， 我一定要買些東西走的，我買支筆都好，或者買本 鎖匙扣， 是鎖匙扣我 都用到，是啦，即是扣書包都用到，或者我 買本咪帽子我都用到，但我怎都要買些東西走， 買個磁石 的，但磁石一定要用到的磁石， 黐在雪櫃裡 的，或者我要磁石是冧埋個開瓶器的， 哦，是啊，開瓶器，開瓶器那些， 是啦，那我是啦，我一定要買東西走咯，但是反轉， 是。因為剛才是就是實用的人就是你說你自己平時反而就真的很實用了。 是啦，即是例如女仔最喜歡買的是什麼呢？唇膏。 嗯。 例如即無論你個嘴只有一個而已，但是不知為什麼女人就會買到即是整個系列有齊曬咁樣幾十支，但是你永遠用不曬的嘛。 你明白的嘛。 我唔明噶，所以我系好理性嘅，即系我唔会买一啲我唔会用嘅颜色咯，即系嗰啲深紫色啊。 哦， 即系唔会贪得要买去试下。 哦，你系明嗰堆嚟嘅， 好难得啊！ 怪不得你冇蛀牙啦， 明白是你嘅女人系唔会蛀牙嘅。 唔系，即系我唔明白嘅，即系我可能我会有三四支咯，就会系我深粉红、浅粉红，即系一啲正常纯。口唇會出現的顏色，最多是搭多支深紅色，可能是去一些比較即係去冚的時候啊嘅用的顏色咯，六七支咁樣咯，係咯。 我想知道六七支是算少，即意思是 好少噶嘛，對女人嚟講。 你見過最誇張的 friend 係有 可以有幾多支啊？其實 有冇三位數啊？ 一定有啦，有幾難啊？ 哦、你叫我數三隻顏色都數唔到。三個顏色喎，點數 啊？即係你見到佢哋啲唇膏嗰啲編號、嗰啲色號咧，係有三個位嘅，好多時候。 女神實驗。 跟住我哋有一個情景題啊，同阿即係嘉嘉話啦，呢個情景題就係啊， 如果你嚟緊要做嘢做兩個月，咁啊冇得見屋企人啦，或者即係你當去外地做嘢咁樣啦，咁如果你或者冇得见 friend 咁样啦，你翻到嚟最想嘅系见咩人或者做啲咩咧？ 即系作为一个有家室嘅人，咁就第一时间梗系冲翻屋企搵翻对仔噶啦。 系 呢、个就系我想阴你嘅位啦。 点解？ 究竟老公定系仔先咧？ 梗系仔先啦。 佢就梗系见对仔啦，佢都冇谂住再补充后面嗰、那个同老公啊，唔系同老公，系对仔。 系对仔啫，我净系对仔啫。有原因嘅，咁始终你小朋友妈咪就系佢嘅全世界嚟噶嘛，咁、如果佢忽然个全世界冇咗，佢一定会好失落噶嘛，咁所以你就梗系第一时间翻去补充翻个小朋友失落啦，系、咪？但你老公你仲可以会有朋友啊，会有其他唔知道会有女人啊。嗱个老婆两个月唔喺度，你仲唔静鸡鸡 WhatsApp 下啲女仔啊？ 饮乜嘢啊？食下饭系嘛？ 食下饭，倾下偈啦。咁始终平时有个女人喺度管住你，你都唔好意思约女性朋友出去食饭。咁啊，系咪先？老婆唔喺度，两个月冇网管咯，咁仲唔出去啊？诶、欸，唔系我出轨，系啦，咁啊，纯粹可能我啲平时见唔到嘅女性朋友啊，咁咪约下食饭咯。 其实可能有时连男性朋友都见唔到。 有个 friend 咪系咯，最近个女朋友唔知去咗外地做嘢就，喂，我记得啊，上嚟啊，终于得啦，得两个月时间定唔知一个月时间啊，快啲俾期啊咁。 你话男人几压抑啊， 几惨啊，你见男仔 friend 啫。 男仔 friend 我觉得 OK 嘅，因为我会觉得即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窗口俾佢去将佢同唔到另一半讲嘅嘢就要讲，即系同埋男仔。 即係可能另一半喺你面前，佢唔會下下示弱噶嘛，即係屋企咩事話頂得住嗰啲啦。咁變咗工作嘅壓力，佢未必會願意同你分享，覺得誒、哎、你都唔會明噶啦。咁但係男人相同嘅 situation 可能會明，咁咪有時候咪放佢出去 man's talk 咯。 嗯， 久唔久嘅啫嚇。 我想知，即係仔仔同老公有冇出現過衝突咧？即係例如。个仔好想买嗰样嘢，老豆话唔得，咁你企边个嗰边定系点？ 呢个冲突系冇噶，因为爸爸系中意使钱嗰个嚟噶嘛。 哦， 但系其他方面都冇嘅。 个冲突系在于佢哋要争阿妈咯。 哦， 咁输咗啦，老豆 系啦，啱啱个答案听到啦，输咗啦已经。 咁系一定嘅，咁点样计个仔同我都系真系有血缘噶嘛？咁老公就系冇血缘噶嘛，即系就算我点样，我就算我同你登报脱离母子关系都好，你点计都仲系我个仔。但系如果我觉得老公嘅话，真系签张纸离咗婚，佢就唔系我老公噶咯。 哦，咁好啦，假设另外一个情景题，如果调翻转啦，嗰系个女，咁个老公咁锡个女而唔系， 我绝对会呷醋。 所以明女要生女啊， 所以我死都唔生女。唔系啲人话生女好啊，可以帮佢扮靓啊咁样。 我帮自己扮靓唔好。 我就 系 咁样答啦。 我自己扮靓咪仲好，仲有个仔锡添。 系啦，唔系你话长远嚟讲系女仔长大咗系会顾翻自己个娘家多啲嘅，仔啊、到佢十几岁嘅时候，你仲点会有阿妈？ 嗯， 就得女朋友嘅啫嘛。 哦， 你睇下你玩长期投资定系呢几年嘅婚姻 转渣咯，定系你睇下？ 听嗰啲女性朋友讲一句，我觉得好好笑嘅说话嘅，因为佢觉得自己靓，同埋 keep 个样后生，个样后生。佢话佢一定要生仔，然后呢十几年 keep 住自己青春咧，到时十几年后就好似拖住嗰个新嘅男朋友出去，啲人就话佢好享受人哋讲系咪你细佬？即系嗰种 虚荣感。 我完全唔明白。 其实我都尝试尽力向呢个方向进发，就是尽力 keep 翻自己系一个比较后生啲嘅样同埋心态，咁可以拖住个仔。 跟住啲人问系咪你细佬嚟噶？ 唔系，咁最系我男朋友。 系啊， 呢个 咯，拖住男朋友仔出街咯，咁样 拖住个小鲜肉出街，咁几开心啊！真系。 啊！大家都好多幻想啊， 所以一定要生女。 啊，同埋我担心嗰样嘢就系生个女嗰次，我老公我会好唔开心。 哦，前嗰个都系咁讲， 生咗个女好似你咁系嘛？ 其实我都会好唔开心。 恭喜私人， 最后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嘉嘉嘅，咁你开咗呢一个题目就系 long lasting 啦，系啦，有冇特别嘅样？系咪 有纪念价值咯？就系早先买个香港铁塔，香港冇铁塔啊，有啲咩？ 好似嗰个花咁啊，嗰啲咧。 铁塔唔得，铁塔屋企太多，我一定会觉得呢、這个 唔好再有 铁塔，买个天坛大佛嘅公仔喺度， 哇 peace 或者青马大桥咁先， 砖头抌咗佢之后，我好期待你哋攞啲咩出嚟。 有冇幻想过究竟我哋会送啲咩噶？你自己谂完呢个题目之后， 我唔会有期望咯，因为男仔送嘅嘢，我都系觉得你最好唔好摆咁大期望。 OK， 调翻转，你收过最好或者最差嘅嘢系咩先？我哋做过啲期望管理嗰啲嘢。 系啦， 收过最好啊， 难谂啲系嘛？ 最差 咧？ 最差毛公仔啩？就我覺得毛公仔係好差嘅一件事嚟嘅，係啦，因為我試過收咗一隻係米半咁高嘅鬆弛熊嘅公仔，咁高係米半，但你知鬆弛熊咧，佢係比較闊身， 係， 即係佢個頭咧可能有一米咁闊嘅。 边有位快啊？ 快边啊？可以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屋企張牀咧係得三尺到三尺闊，我擺只公仔度嘅時候。我冇位瞓，你嗰刻你系会觉得好好威威嘅，攞住翻屋企，哎呀好大通时好靓好劲抽啊！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 唔知摆喺边好咁样。 所以转头我好快已经系 卖咗俾人。 叻啊！ 咁都唔系咁，唔系好差嘅都， 即系享受过 系咯， 享受过嘅， 有 虚荣感嗰一下咯。 好啦，你先我先， 你先啦， 我先。我见到 long lasting， 我谂到一啲即系好永恒啊嘅嘢噶嘛。 咩咧？你笑到咁衰？ 有啲咩系永恒啊？即系或者持续好耐啊？ 时间 钻石， 我都想。我哋呢度冇 budget， 系， 所以啊，同钻石一样啊，都系人类最头痛嘅一样嘢，塑胶。玩个胶樽， 好彩啫，好彩。 唔系，同埋呢排夏天热啊，饮多啲水。 你要分解都唔知几多年， 系啊，就是、你要分解，要都唔知几多年先分解到塑胶。我想提醒大家环保嘅问题， 系 啊，所以我买咗个胶樽，咁又可以用少啲即弃胶樽。 但系你买咗个胶樽呢件事，呢、這个行为动作唔系太环保。 你又要生产多一个胶樽 啦，你应该系饮完支水嘅时候，嗰支水就攞过嚟。 咁我俾呢个你 啊，好 long lasting 呢个都。 好 long lasting 啊呢个，我差啲未买胶袋啊。 买咗噶啦，男人送嘢千祈唔好有太大嘅期望。 呢个东西有期望嘅，我呢个 long lasting 都系谂住你用得着嘅啫。强力定型喷雾，写住 long last。 呢个系咪广告嚟嘅？ 佢写住持久强力定型喷雾，英文 long lasting strong hose spray mist。 你赢， 因为我都系谂起呢啲，本身谂我嗰啲强力保湿嗰啲啊，定咩？跟住咦，唔会停，写住 long last， 呢个都几 long last， 你又用到嘛？系啊， 一个短期投资 系啦， 系啦，今日好 long lasting， 系 我呢个长期嘅百几二百年嘅投资。 系啦， 你要分解呢个胶樽， 家传之宝啊！呢、這个迟啲可以变。 我欣赏两位嘅创意。 咁究竟 可能如果女仔咧一讲到话啊 long lasting， 可能会谂起啊送啲永生花啊，我睇好比较会。 永生花唔系死人嗰啲嘅咩？ 唔系。 唔系， 佢而家有啲叫永生花，即系摆到好耐，但系嗰只即系好似干花嗰啲 咁。我对于永生呢个概念咧，就揈咗去嗰边。 唔系往生， 我讲往生啦。sorry， 做永生花嘅生意嘅朋友， 好 sweet 喎，我觉得睇住你死咁样，同另一半表白。 咁今生今世来生来世咁样， 我睇住你死， 我睇你点死咁样。 即系如果可能你女朋友同你讲，即系有啲 long lasting 嘅嘢，你送呢啲嘅话咧，你咧真系花式自杀咯，话你。 你 long lasting 咁单身咧，佢会同你讲。 凭实力单 身嘅呢啲，咁啊，但系呢两份如果要你拣一份赢，你会拣边份赢啊？ 你下次有访问话最差嘅礼物就可以 up 呢样嘢。 唔系诶，我中意呢个胶樽嘅，其实 系 唔系因为佢分解唔到， 系 因为水樽我啱用啦，咁就同埋佢有黑度啦，几好。 我觉得拣细细地噶， 咁同埋系啦，细细地咁就方便，唔使我成日下下抽住支两 lift 嘅水出街，咁同埋呢个、那个款其实简单得嚟，我中意嘅，系啦，几好嘅呢、這 个。HB 都可以用啊，都间唔中。 破坏环境啊！ 大家咁话，我都谂起呢个 point 咧，其实 HB 都系头先。好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嘉嘉上嚟同我哋做访问啦，谢谢你， 多谢晒。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梦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我归来，荆棘海，然后我。 不再，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个荆棘海，那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决赛，港队以2-3不敌斯洛伐克队，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残奥第3面奖牌。冯卓桓报道。 港队在硬地滚球 PC 四级双人赛的代表包括个人赛铜牌得主梁玉荣，还有刘慧欣和王君衡。决赛继续由梁玉荣和刘慧欣上阵，对上届冠军斯洛伐克队，对方有个人赛金牌得主安德里克。首局港队梁玉荣发最后一球，用高抛物线避过前方其他波，个波弹地再滚动埋去黐住目标球，先取1分领先。但第二局斯洛伐克追回两分，港队落后1-2。第三局斯洛伐克用了6个红波之后，仍然是港队的蓝波较接近目标球，但之后到梁玉荣打最后一球，误将对方的红波推近去目标球，港队失1分，落后到1-3。到最后的第四局，尾段斯洛伐克发出第5个红波接近目标球，港队打第5球成功撞走这个红波，斯洛伐克打最后一球，仍然是港队的蓝波较接近目标球。这个时候港队刘慧欣还有1个波未用，如果可以黐埋去目标球，港队就可以拎多1分追平。不过最后未能够接近，港队今局拿到1分，总分以2-3落败，得到银牌。港队对上一次在残奥 BC 四级双人赛拿奖牌，已经是2004年的雅典残奥会，当年港队在这个项目拎到金牌，梁玉荣当年都在阵中。香港电台记者冯卓桓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祝贺梁玉荣、刘慧欣和王君衡在东京残奥会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为香港夺得一面银牌，这个亦是梁玉荣在今届残奥会夺得的第二面奖牌。林郑月娥说，运动员凭着丰富经验、精湛技术和团队合作，在比赛中有杰出发挥，最终能够勇夺殊荣。梁玉荣至今已经在各界残奥会为香港赢得6面奖牌，成就非凡。刘慧欣和王君衡就是首夺残奥会奖牌，自己同市民都觉得非常雀跃，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都祝贺3位运动员。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发展潜能、找到职业志向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9月8号逢星期三起，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连十集，黄天怡、方志豪、阿涉带你认识不同的得奖学员、个案经理以及评审，一起听下属于他们的展翅故事。 陈慧敏在新戏和小肥做对手戏，最深刻的是 其实有一场是很害怕的，你知道小肥他声底是很雄厚的嘛，即连个咪都收不到，他爆晒的个咪的声音，即他是有一种很阴险，即是那种感觉，我想大家都没什么见过这种小肥的演绎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涉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时间啦，下午3:40，天气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听下有咩推介？ 直接你啦，唔好嘥时间。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嘅嘢都系同媒人呢两个字有关系嘅。头先我哋就讲到自己有冇做过其他人嘅媒人去撮合别人啦，而去到呢一 part， 我哋想讲嘅就系我哋点样受惠于媒人，揾朋友做媒人撮合自己同其他女仔呢一个方法，我觉得系几好，我称之为进可攻，退可守。当我 friend 介绍个女仔过嚟啦，咁啊第一次见面，咁一定唔会系单对单线啦，一定系成班人出嚟，你出去烧嘢食啊，睇场戏啊，食个饭啊，玩 board game 咩都好啦。嗰、那个场合起码唔系净系得你同嗰个女仔 one on one， 咁你可以睇定啲先。喺人多之下，有一啲嘅性格啊状态系会展现到出嚟嘅。再加上如果你是一些内敛的人，如果是朋友介绍的女仔给你，有个好处就是起码你有人傍住在隔离，而傍住你的人同时对于那个女仔来讲都是一些可信任的人，那个场合就会没那么尴尬。但是详细是怎样，我和肥仔又有没有试过这些朋友做媒人的一些经验呢？听一下吧。所以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啊，想识异性嘅话，真系试下问你啲 friend 啦，有冇人介绍啊？揾你啲 friend 做媒人啦，即系做我个 friend 啊。神时猫时嚟问我有冇男仔介绍嗰啲咧，系啊。今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我是 咦，监制你是 有咩？有咩要攞啊？ 有咩要攞？监制有冇女介绍俾我哋啊？ 系啊，有冇兴趣做媒人啊？ 有冇拍拖？有啊， 有拍拖。 有冇单身女朋友啊？ 有拍拖，即系所有你嘅异性朋友都可以介绍出嚟噶 咯。系咯， 因为都唔关你事。 我哋一台嘅监制 Freddy 啊， 系啊， 入嚟拎完嘢， 佢想借啲入嚟望下今日有咩女嘉宾啦， 肯定系咯， 个个都系咁，咕咕画画， 又唔介绍女仔俾我哋识，得唔得？ 系， 走啦。好啦，今日讲起，因为头半个钟咧讲起一啲自己做媒人介绍俾人啦，咁个因由大家可以听翻头半个钟嘅重温嘅，咁啊都系源自于一位我哋好尊敬嘅前辈啦。一嚴肅的媒體和媒人淑媒姐是啦，介紹了佢之前個神光的環節啦，咁令我哋有呢個題目。咁但係即係做媒人我哋唔成功啊！我想介紹好多俾文西，文西不長進啊！係呀，咁然後就 唔成功咯， 唔成功啦！你有冇多唔多呢啲經驗咧？人哋介紹， 人哋介紹我有嘅，但係試過一次之後咧就 我試過一次啊。 一次啊，其他嗰啲我都睇完相之后就已经 睇唔上。你知唔知你同文西就系衰同一样嘢，眼角高啊， 眼角高。你知咩？衰自己有自信啦、啊，对自己太有自信啦、啊。但我觉得嗰次嗰个体验几好嘅， 系 本身就系、是做婚礼，跟住就兄弟姊妹团嗰啲嚟嘅。因为我十之八九做兄弟姊妹，通常啲姊妹团一系就结晒婚，一系就唔啱咁噶啦。嗰次系少有地啲姊妹团咧，系即系。有啲、有啲， 我觉得单身嘅男人永远喺到呢个位置都有啲 fantasy 啊！应该今次有机会， 我好早就已经打定输数啦，所以呢个系一个 bonus 嚟嘅嗰次。 系系系， 咁啲新娘同埋新郎我都识嘅，咁嗰个姊妹就总之过咗个婚礼之后，我哋系有啲 gathering 系我哋四个人嘅啫，净系系啦，即系四个人咁样。咁我话头先嗰个有个人做 buffer 嗰样嘢就系、是、你啱同唔啱到你出退嗰个场合，你去上屋企食饭又好啊，或者你出去唔知啊，你行街定系点样？ 系 冇咁难处理，即系 one on one。老实讲，你俾我嘅话咧，头几次我真系唔系好知点应对嘅。即系我都会，我一个怕烦嘅人啦，可能系首先，跟住你又谂约佢边度啦，即系我而家谂起都觉得好烦。咁所以有啲 friend 喺度做中间，有阵时你唔使讲太多嘢，你观察多啲。因为我一做电台出到去，啲人就 expect 你系成日讲嘢啊， 唔系 嘅，好好笑啊嗰啲咁。 其实我哋唔中意讲嘢， 其实我哋唔中意讲嘢嘅。咁有啲 friend 喺度系会容易的， 或者调翻转讲，你唔俾钱我系唔会讲嘢嘅。 话晒我平时都收钱讲嘢，而家想叫开我把口啊！啊，利是啊，利是啊，咁嗰啲咧，系啦，我嗰次我几舒服，即系 turn out 最终冇一齐到，但系就系以一个 靓唔靓嘅。 OK 噶， 喂， 我觉得 OK 噶， 介绍嚟睇， 我觉得 OK， 我你讲先，我搵翻张。 因为话说咧，小弟都有friend 介绍过俾我嘅，即系喺呢半年，咁等我谂下先，系啊系啊，有介绍过一个啫，系啦，咁啊，然后但我系觉得尴尬嘅，因为你嗰个 case 咧，即系我啱啱听阿波胜嘅 Setman 咧，佢就话啊，因为通常 friend 谂 friend 介绍咧，冇咁尴尬啊。个原因系通常一大班人 gathering 或者一齐，可能你行山又好 ，BBQ 又好，露营又好，露营应该未嘅，应该未 咁快 嘅，因为 BBQ 或者行山嘅时候或者唱 K 咁样，而家冇得唱啦。咁啊，但系咁啊认识噶嘛，即系 friend 咁 friend 去认识，即系以前觉得 friend 咁 friend 去识人系一件好古怪嘅事，但原来嚟到而家系咁 系，呢啲系咪好系我嗰啲？ 哦，系啱你，唔啱我，sorry， 唔啱你。 好啦，好啦，咁跟住，但系死啦，俾你查断咗。我想讲嘅就系、是。但我嗰次唔系咯，即系咩叫唔系咧？嗱，即系话说咧，嗰次有个 friend 就介绍咗个女仔俾我识啦。 嗯， 咁啊，啱啱过去嗰半年嘅事嘅 ，OK， 好啦。佢嘅介绍方法系我俾你电话佢，你自己同佢倾偈。哇，唔系啊嘛， 咁直接啊？ 系咯，哇，好似啲变态佬唔知边度攞咗人哋嘅电话。咁然后就唔知点样、啊， 我心都唔热咯， 我完全唔识开第一句、啊。 系， 咁我好记得嗰日咧，嗰个情况系咁样嘅。咁嗱，即系当然有啲前设嘅 ，which is 我觉得系几啱嘅原因系在于唔系几啱，而系 friend 同 friend 介绍嘅其中一个好处系，首先嗰个 friend 大前提啊，嗰、那个 friend 唔系害你嘅人， 打个底， 打咗个底。咩、叫唔系害你嘅人？即系佢一定系两边都会帮你揀啱咗，或者大概知道你系要啲咩，先至揀俾你噶嘛。 系。 即系嗰个唔会，例如我明知个女仔系想要起码有175以上嘅，我唔会介绍文西俾佢识啊嘛，文西得165啫嘛，定之169我唔记得咗，定167我唔记得，总之165至169嘅街去唔到170嘅，系去唔到170嘅，即系我知道个条件啊嘛，好啦，又或者好似你啱啱投换咗下斋，个女仔系要一啲稳定工作嘅， 咁你都唔會介紹我噶嘛，係咪先？ 咁你唯一 screen 走咗， 係啦，你 screen 走咗啲，即係你唯一嘅就係話，嗱，而家手頭上我得兩個嘅啫，一個靚仔嘅但唔穩定工作，一個好靚仔嘅但得一六，唔係一個好穩定但得一六五，你點揀啦？一係咁樣，係咪先？所以通常 friend on friend 起碼幫你做一個篩選啊，幫你篩走咗啲，所以係有個穩陣嘅情況喺度嘅。好啦，咁但我嗰次咧就唔係成班 friend 話咗出嚟，因為其實中間都有好多人有試過嘗試，即係話成班 friend 介紹你去啊，成啊。咁我哋對上下，即係對前下間嘅節目，阿盧思培小姐又曾經話：，喂，我有啲party 喎、 哦， 有冇興趣？有冇興趣一齊去？哦，可以啊，可以啊，思培。佢話：但你都要介紹啲俾我識、哦。跟住我話：但係你有妹妹，即係佢嘅妹妹啦，即係佢嗰個細過佢年紀嘅女仔。但我冇哥哥介紹俾你識、哦。佢哎呀， 哎呀， 話唔緊要啦，思培你照叫我去啦，咁樣 咁得啦， 咁得啦，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唯一一次真係成功嘅就係嗰個 friend 介紹咗個俾直情俾咗電話我嘅，我記得係禮拜六晚，咁我諗五六點定六七點已經俾咗個電話我噶啦。 咁你點樣劈頭埋去第一句咧？ 即係當係你介紹俾我啦，我話 hello 你好，我係波盛個 friend。呢句我係度咗好耐好耐好耐，我係拎咗電話六點七點左右拎咗電話噶啦，我差唔多十點九點半十點先 send， 即係隔咗三個鐘 send message 過去。咁嗰陣嗰三個鐘，其實我唔係完全冇嘢做嘅，我有少少翻工嘅嘢搞，但未忙碌到 send 個 message 都 send 唔到，而係純粹真係 糾結咗好耐時間。 我點樣開口咧？因為你唔似喺啲交友平台嘅 apps 啊，咁嗰個好簡單啦，係咪先？即係大家傾到咁上下，其實真係好簡單。 交友平台嗰啲好簡單添， 傾 兩個英文字母 ，What is your IG？ 系啦，咁你起碼係唔係嗰件事個分別係在於你主動問人拎，咁你好易開口啊。 嗯， 人哋俾你， 咁啊阿布咯，同埋你谂嗰个 friend 啊，你 我唔识开口第一句啊。 其实你啱啱嗰句都仲还好啊，第二句跟住先至难啊，因为你啱啱交代紧一个事实啊嘛，你系边个，即系譬如你系波城个 friend， 系 咁 OK 啊，呢一个即系表明身份，系你跟住第二句，你嗰个 send 嚟嘅目的系乜嘢？你点样话俾佢听？点解？我觉得嗰句仲难，系啦。即系你点样样搞咧？ 我完全唔记得咗，我跟住嗰句系点讲嘅？ 系 纯粹话 hello 你好啊，我系波盛个 friend， 系啦。咁后屘个女仔又话，其实我由头到尾都冇介绍过自己叫咩名咯，即系我系紧张到呢个地步咁样，咁所以就系啊，我系有啲唔识，即系反而可能一大班人系会易啲嘅。即係因為你諗下，你調翻轉諗，因為一大班人你係我叫做我主動去認識咗個女仔先，或者人哋主動嚟認識，咁起碼知道係大家可能有啲興趣啦。我係咪用有興趣，或者大家起碼想認識人啦， 係啦。 但係無啦啦為咗個電話俾你，我點開口呢？我點開口？ 我啱啱代入你個 situation， 即係劈頭一定係同你嗰個一樣噶啦。我覺得我會直接講啊。即直接将个现况就系话，冇啊！近排揾即叫做嗰个共同朋友咧，知我即单身就 refer 女仔想介绍我识，佢直接俾咗个电话。 哦，你会讲呢句噶？ 我会直接讲啊！即你将个话题卸咗落个 friend 度先啊！ 哦、 即哪怕你觉得呢件事好奇怪嘛，咁你咪俾个位对方度，哇吓、啊！我个 friend 真系好奇怪，佢成日都系咁啊咁。即你个话题系围绕咗嗰个俾电话嘅 friend 先，卸咗落去嗰度咁。即唔需要，我觉得唔需要装模作样嗰啲位置。 我揾翻个 message 啊！你咩？你讲咩？你讲咩？方浩耀，你笑 ？Hello， 你好，然后笑到喊两个 emoji。 嗯， 我系边个个 friend？ 好似有啲唐突，唔好意思。 跟住咧， 跟住对方话你系 DJ 哥哥。 我打咗底嘅， 系，咁我就揈咗佢。我想知佢哋点样介绍我，咁就开始 topic 嘅。 啊， 系啦， 其实都几有趣啊！呢个 好唔系啊，我系可能冇呢方面嘅经验啊，即系我嘅经验居多都系喺 即系同素人， 唔系啊，交友平台啊嘛， 即系嗰啲啊， 嗰啲咁你好直接嚟啊，嚟啊， 嚟啊， 系啊，但系同埋加上一样嘢，加上真系真心加一样嘢嘅。我可能是我这个 case 的，因为我这个 friend 是他老婆的 friend 来的、 哦、 不完全是得一个中间人、 哦、 是他老婆的 friend， 所以换言之，如果我有什么出事得罪了个女仔，那个女仔就一定会告诉老婆听，那个老婆就会跟个老公 咁我老公又会嚼你啦、 啊，又未到嚼嘅，咁但系你会觉得 好似唔系咁好咯， 好似唔系咁好咯， 影响到人哋咯， 系啊，所以好礼貌，一开始敬而远之啊，系、啊，就好似敬鬼神而远之咁样，系、你好，你好，你好，我每次都答 please 咁样， 三跪九叩咁样，啊，估唔到原来你喺呢方面啊， 好渣其实，其实我真系唔识追女仔， 算吧啦，你一次生两次熟，试多几次，你就高手啦。张曼芝呢首叫做《深夜浪漫》。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喂喂，阿一阿一。饮歌啊，饮歌啊！ 开工了，开工了，我们好搞笑。后援会几多点？阿一波成数榜了，锦明佢偷偷笑，锦明都开工了，梗系开工约女嘉宾。香港搞笑电台真好、 啊。啊！一定唱得好过子豪同阿涉啊！ 喂，你两个作死啊！ 锦明，点解你喺度嘅？ 你两个系咪想死啊？吓，唱埋啲咁嘅歌！ 嘿、二哥嚟嘅啫，叫后援会几多点啊？ 后援会几多点系唱嘅咩？系玩噶嘛？ 后援会几多点玩法好简单，主持会抽出游戏题目轮流作答，电子轮盘啊！ 我知道。要有三 effect 啊嘛！ 呢个电子轮盘会随机播出该主持需要回答嘅点数，并且即时计时。 我知呢个位要 effect 啊嘛！ 叮，由一点到十二点不等，限时之内答唔到相应点数嘅相关事物，呵，就算输啦。又或者咁啱播出十二点， 咕咕咕咕。 sorry， 我知多咗， 就可以换下一题再斗过啦。总之输得最多个位，你哋中意点罚咪点罚啦。 好啊，喂，嚟到呢个后援会几多点？抽个题目先啦。 好，抽啦，写咗啲咩啦？好，写咗出嚟。 哇，波城嘅优点，攞下几多点先？ 你先啊。后援会几多点？十二点。 哎哟，系咪即系再扭多次啊？ 好，到我啦。后援会几多点？十二点。哎，轮翻你啦， 再嚟。 Backup cup how much dot? Twelve dot。 连续三次都是十二点，咁我哋呢个 game 唔使玩噶咯。好，到你，我唔信你今次又系十二点。 后援会几多点？一点。够钟。 唔系嘛？一个都谂唔到。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几好啊！我直情以为自己做紧三五成群， 几有 feel 啊！ 有机会我都想做下三五成群， 好想玩一下。 系啊，可以取代啊 边个？边个？ 冇人取代到。 取代 我哋可以做五嗰个咯，做唔到三。 加我哋两个落去咧， 就三五成群啦。 由三鸡变咗五啦。 系啊， 好嘅好嘅。 咁你骚动音乐就俾阿斌做咯， 冇赚多啲钱咯，做 slash 咯。好啦， 拜。